你今天好吗？欢迎光临拥抱咖啡，我是主持人 Raina。 这是一间可以随身携带的咖啡厅，在这间咖啡厅里，你可以听到每个人真实在面对人生及生活时的心声。你将听到他们诉说那些眼泪、快乐及挣扎。借此，我希望能在这个节目里鼓励你，透过他人的人生风景，去带给你不一样的思维。让我们能透过学习他人的故事，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。嗨，你好吗？欢迎你收听拥抱咖啡的第零集。这一间咖啡呢，没有实体的店面，而这间咖啡店不想只是一间咖啡店。我希望这间特别的店能够成为你的陪伴，在你通勤、运动、想喝咖啡的时候，在你觉得难过、孤独、没有人懂的时候，能借由彼此的故事重新找回自己，甚至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，我想要跟你说说我是谁，还有我为什么要开始这个节目，以及在未来你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期待听到什么样的内容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我是 Raina，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女孩。15岁的时候，我为了追梦，独自一个人从高雄来到台北念书，也开始了我半工半读的生活。我的成长环境让我很早就开始学习自己照顾自己。虽然独立自主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但是15岁开始就独自一个人在外地生活，还是有非常多孤独感难以排解的时刻。加上对于一个从南部北漂到台北自认是乡巴佬的我，学生时期的我其实内心一直活得非常自卑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并没有继续升学。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为自己披上了一件看起来很努力的外衣，用拼命工作来逃避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妄自菲薄地过着自以为努力的生活，只因为我没有勇气，也不认为自己配得上自己的梦想。所以我不停地工作，从清晨到深夜，只因为我错误地认为，只要你把时间塞满，就代表你没有在虚度人生。于是就这样自欺欺人的过了几年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终于醒了，厌恶了自己总是利用穷忙来逃避自己的内心。我终于在这一年鼓起了勇气，去做了其中一件我一直都好想要做的事——澳洲打工度假。这件事，我从19岁开始就一直好想去做，但是我总是没有勇气。在出发之前，尽管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，甚至觉得打工度假不过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，只因为他们认为你不过就是因为混不下去了才选择逃避。在当时的我，终于不再那么容易被别人说服，也不再在乎别人的耳语，而是真正跟随自己的内心。那一年，我带着澳币1000元，独自一个人飞了10个小时的飞机，去了澳洲一个叫墨尔本的城市。除了一个高中同学之外，我谁都不认识。英文并不好的我，在那一年从鸭子听雷蜕变成能够与人轻松的交流，并且发现了自己许多的可能性。我的自信心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稳固。那一年出乎意料的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捩点，而这些都是在我真实面对自己并勇敢付出行动才能看到的风景。2019年的5月，我开了一间寿命大约只有5个月左右的咖啡店。这间店的名字叫做拥抱咖啡，英文的名字叫做 Give me a hug coffee。 当初想要取这个名字，尤其是英文的部分 Give me a hug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许多的时候，拥抱能带给人的力量及温暖是超过言语的。在我们的华人文化当中，我们非常少拥抱，应该说 我们对拥抱这件事情感到很别扭。在每次我跟我的外国朋友见面或者是说再见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以拥抱开始或者是结束，而这样的行为非常的能够疗愈我，也让我真正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心。开这间咖啡店的时候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希望每位走进来的朋友在离开的时候能够真的感受到温暖，能够被鼓励安慰，有力量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，能够变得勇敢。因为我也曾经是那样，我多么渴望有人能够给我一点勇气，给我一点力量，在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前进的时候，可以为我加点油，能够相信我，支持我。因为我知道梦想有多么的容易碎，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及捍卫它。但是很可惜，这间店在大约五个月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。有些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，你可能已经知道我是谁，我们甚至有见过面，就是在我开咖啡店的那些日子里，使我们有了这样的缘分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想用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下去这个特别的缘分，能够陪伴彼此一起成长，成为更好的人。另外，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我，也不知道我是谁的人，欢迎光临，谢谢你走进我的拥抱咖啡店。而这个节目的名称欢迎光临拥抱咖啡，是我想要延续我开咖啡店的初衷。上面所讲的故事是我人生旅程中的其中一段，其他的故事我想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与你分享。而在这个节目里，除了我会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人生旅程、人生经验之外，像是独自旅行啊、自我实现，还有我对生活的观察，我也会邀请来宾来到我的节目当中，跟我们聊聊他们的生活及工作，让我们能够透过不同的视角去思考我们的生活。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是这样说的，我们透过学习别人的人生，去更加了解认识自己。我相信这些人的故事能够成为滋养你的养分，使你的生命成长得更加茁壮。而特地只选用声音呈现，是因为我想要回归到一种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，你并不会看到我的长相表情，只有最单纯且真实的声音。因为我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方式传达给你我的真心，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在撩妹，但是我想跟你说，我是很认真的。最后，我想要谢谢你。如果你是本来就知道我的朋友，我想要谢谢你没有离开，谢谢你留下来，让我们的缘分可以继续延续下去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来收听的朋友，非常感谢你今天按下了收听的按钮，让我们的缘分有了开始的机会。最后，如果你对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有所期待的话，欢迎你现在就按下订阅的按钮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节目咯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，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，你可以在 IG 上面找到我，你可以搜寻 Hug More for Love， Hug H-U-G 底线 More N-O-R-E 底线 For F-O-R 底线 Love L-O-V-E。另外，我也会把一些相关的资讯留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稍微看一下哦。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那我们就下集见咯， See you!